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myradio 普罗政治学院现正进行2018年维园年宵义工招募，时间由2月9号至15号，大家可以选择任何时间、日子。有兴趣的朋友请将姓名、联络方法和可以帮手的时间电邮到以下电邮地址，请大家多多支持。 欢迎收听 MyRadio 港珠澳节目，今集是第93集的，今集就有我和简洛夫就主持啦，系啦，咁喂，今日我哋日头录音喎，好正喎。 系啊，啱啱即系啱啱时间就约唔到啦，要约日头，同埋咧大家又喺翻澳洲啦，而家先头有去到香港啊嘛，大家都 系啊， 录唔到啦。 咁啊，日嗱，即系大家好翻澳洲啦，咁啊，即系可以出嚟食饭啦。第二就系、是、即系我日头录咧，其实咧就即系一来就唔使惊呢个倾得太兴奋啦，就俾邻居投诉啊，同埋就有啲阳光咧，就叫做就系啊，咁啊，即系叫做即系你录起嚟啊，精神好多啊，系啊，咁啊就系啦，咁啊喂点啊，即系呢个澳洲就即系我哋其实两个都喺 Sydney 噶啦，咁啊咩好热喎呢几日， 系啊，即系我喺香港时好冻啊嘛。翻翻嚟就好熱啦，而家 又到冰火 40度、37、38度啦，應該 入翻。但係即係呢個叫做嗱，之前咧香港咧咁就即係話係凍到係咪7、8度咁樣？ 冇7、8度，11、12度啦。不過佢11、12度覺得好凍啊，香港。即係其實我就覺得 OK 啊，喺香港啲天氣嚟講。 系啊， 即系11、12度嗰时嘅天气 OK， 反埋而家夏天就死紧。 嗱咁讲啊，即系佢咧就11、12度，啲人已经觉得好鬼冻啊，已经由即系成咁样啦。跟住之后咧，我觉得好最好笑就系咧，香港啲人咧讲话，譬如OK， 你11、12度，跟住之后日头咧就会回升翻17、18度，咁就喺度讲话温差会搞到啲人病咁。但其实咧，我哋而家嗱，我哋而家 Sydney 咧日头系即系差唔多40度咁样噶嘛，但系你夜晚系落翻20度咁样噶嘛，系咪啊？ 20、23度啦， 系22、23度啦， 系啊。 其实个温 差即系我哋呢度个温差就大嘅，不嬲都即系你冬天夏天个温差都系大嘅。你冬天我哋朝头早起身系2、3度啫嘛，但系到中午咧去翻10幾、20度啊嘛。 系啊，系咪先 啊？香港好少嘅，香港天气就好少温差咁大，所以香港嗰啲一温差大，可能佢真系容易病啲咯。香港啲人 系啊，咁啊，即系都系呢个，不论系香港同埋澳洲嘅听众咧，即系温差咁大咧，就记得即系朝头早出去咧，就着翻件褛系啦，即系唔好咁大安旨意啦。咁啊，即系嗱，即系你我同你都喺香港就都 hea 咗一段時間啦，咁啊而家翻到嚟咧，咁啊係時候收拾心情咧，就講翻啲澳洲嘅嘢啦。咁啊，第一樣要講嘅嘢咧，就係即係呢個叫做香港咧，就即係呢幾日就發生，即係其實呢幾個禮拜咧就火車就撞死咗幾個人啦，係啦，咁就即係啲人自殺咁樣啦。呢度啲火車咧就玩死啲 commuter 喎，咁啊。即系其实咧，即系阿简洛夫嗰阵，你未翻嚟澳洲啦，即系上个礼拜同埋之前个礼拜咧，咁就你知系澳洲人咧，好多时咧，譬如攞假咧，就系、是、年尾啊或者年头嗰啲时候，即系圣诞新年一次过咁攞假咁样啊嘛。咁其实咧，佢之前咧已经系即系啲澳洲啲火车司机咧，就其实 Sydney 嘅火车司机啦，即系我 specific 少少啦，咁就。佢哋就即係集體談判制嘅，咁即係其實政府咧每年咧就會即係其實已經係 guarantee 咗俾譬如話公務員啊、public service 嗰啲人咧，每年就至少係 2.5% 嘅加人工幅度嘅。咁但係即係火車咧嘅勞方咧，就即係其實佢哋不嬲都係即係想 demand 6% 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就即係喺年尾嗰陣，咁好多人放咗假，或者跟住之後咧，有啲人咧就玩嘢病假喎。咁你知即係已經係你知其實火車澳洲即係你話 Sydney 嚟講咧，個人手都頗為不足噶啦，咁啊搞到嚴重脫班啊，又 delay 又成，我有冇聽過呢單嘢你？ 有我喺香港我睇到單新聞啦，純粹喺香港我睇到新立過下就係話，即係其實佢係上個星期一咧有一日咧就朝頭早就搞到 即係好混亂啊！嗰啲火車班次脱曬成咧，咁我睇翻個原因咧，佢係話唔夠人手調動啊嘛，即係所以咧佢要 cut 咗一啲繁忙，即係一啲旁本來有啲好繁忙嘅班次，佢 provide 唔到啊，或者我唔知 provide 唔到邊啲人啦，因為佢其實咧，你一個站咧有好多種人咧，除咗呢個 driver 個即係個司機之外咧，仲有啲 secure 啊。有啲係嗰啲 customer service 啊，有啲係signaling嗰啲啊，嗰啲咁嘅人手啊嘛，咁佢又冇 specify 話係邊啲人手唔夠，咁當然如果最重要嗰個就火車司機啦，你唔夠火車司機就開都開唔到啦，係咪啊？加埋你話其他嗰啲咩做 customer service 做 security 嗰啲都可以 cut 咗少少人咧，都仲可以運作嘅。 因為其實你站嚟講，譬如你以前就冇增值機咧，就要人手增值啦。而家就即係而家就即係 自動啦。係 啊，係啊。 咁因為我有留意緊新聞，其實就其實 refer 翻好幾個月前咧，我其實咧我睇過一個廣告係招聘火車司機嘅，咁即我當然唔係話去手做火車司機，因為我都唔係嗰行嘅。咁我睇翻個廣告係個 requirement 咧，即係佢又冇咩要求，又冇話你學歷啊，又冇話你嘅 experience 係咩，因為你。Train driver 真係你好難揾到個 experience 就真係做到啦，已經係咪 train 即係唔使啦。咁佢就其實冇乜入職要求咁滯，基本上。咁咧就我睇翻有啲即係我就變咗即係有啲好奇咁睇翻佢有啲咩待遇啊，啲咩要求咁樣咧。咁同埋佢每一年咧，佢招聘嗰啲一次至兩次招聘咧，都好多人申請喎。最主要係因為佢係冇個 requirement 係冇講嘅， 冇乜入職要求噶嘛，即係冇話你有相關經驗啊，即係譬如你話bus driver 嗰啲就要你有幾多牌 driving record 有剩噶嘛 ，Sydney Train 就冇乜噶嘛。 係，咁佢我就睇過佢嗰、那個個 pack 啦，即係話佢嗰個 package 啊，即係話係人工大約係七萬零蚊嘅，咁其實都唔錯啦， 七萬零蚊得。七萬五蚊，老實講，你七萬五蚊，你打税，即係除税之後啊，你 net pay 你每個月都四千五六啦。 啊，唔係同埋佢七萬五嗰個咧，係要計佢 normal 嗰啲 hour 啫嘛。 係啊， 我再睇翻咧，我睇翻有啲 forum 嗰啲先，我其實我又即係興趣又跟落去食呢個行業睇下點啦。原來都係長期缺人嘅，根本上所以佢長期都請人嘅。咁每次請人咧係好多人申請，但個合格率係好低嘅。咁我即係 點解個合格率咁低咧？ 嗱，因為咁樣嘅，咁我睇翻佢，你又冇咩要求，咁你照計，你係咪真係冇要求咧？咁其實唔係嘅，佢只不過冇個邊最低要求，你唔幾多行業，可能你話啊，又要相關年工作經驗，又要大學乜乜讀邊一科，又要攞咗幾多年工經驗，即係或者你要 relate 嘅 experience 咁樣，佢完全乜都冇喎，咁樣。咁我覺得喎，咁我就睇下，即係我睇下佢個究竟係搞邊科啦，啲人工又唔係差。咁話佢因為佢如果七萬幾係即係當你 normal hour 嗰個嚟嘅，特別 normal hour 你大約係攞七萬幾蚊啦。咁原來佢有啲譬如你啲 allowance 啊，佢未計落去嘅，即係話你升嘅， 仲有啲即係 loading 啊 penalty rate。 loading 啊 penalty rate 啊，佢啲加或者你 overtime， 因為好多時候佢都要 overtime 嘅。 咁唔係你 overtime 嗱，即係你好簡單啦，你新年嗰啲 overtime 啦，啲即係 Anzac Day 又 overtime 啦 ，Australia overtime 啦，同埋你唔好唔記得，即係咧你即係可能聽，即係嗱，你知唔知嚟緊而家呢個容祖兒同埋李克勤咧，就即係二月喺 Olympic Park 嗰啲開演唱會啦。咁有周 加班啊，系啦，加班班次代咁又搵啲司機咯， 系啊，打波啲又有啦，即系又巴士又成咁样，因为嗰度真系即系大佬你要疏散几万文，你唔系红本嗰啲啊嘛，大佬系咪先？ 嗱咁啊，讲翻嗰个咁啊，咁无啦，讲到火车司机嘅事，但系咁啊，原来咧佢咧就话嗱，咁你当你即系你成功申请嗰职业嘅时候，即系啲成功申请一份工嘅时候咧，佢就要train 一年嘅。 系啦， 一年之后先系一个正式嘅司机嚟嘅。我话要一年咁严格嘅咩？揸啲火车其实好自动化啊，你只不过系揿两个掣，翻到你都唔使揿掣嘅。而家都可能你嗰啲接中央嘅电脑啊，成噶嘛，而家电气化噶嘛，啲火车已经系啊，即系嗰个人嗰个要求，佢又要一年咁耐嘅咩？咁我睇，原来你 train 嗰一年咧，佢都攞翻呢个人工嘅喎，佢唔系你一年。即系冇人工嘅喎， 佢唔系当 cadetship 咁样噶嘛， 唔系少啲嘅喎，即系一样嘅喎。 啊，咁而家話咁筍嘅話，即係你唔好理啊，咁入咗去你乜都唔識噶嘛，你冇經驗噶嘛，咁點佢 train 你 ？train 你要成年嚟 train 你，即係包括可能課室啊，其他嘅即係 on job， 即係 on job on job train 佢就揾得，即係你可能你揸架火車嘅時候咧，另外一個係揸一齊同你一齊揸咁樣咯，揸兩個嗯。 job shadowing 咁样咯，即系譬如你跟下人埋下站啊，行下唔同嘅线咁样咯。 咁我睇翻佢嗰个招聘，即系喺公司嗰、那个嗰度咧，即系 New South Wales 嗰度咧，因为佢而家我哋即系西北嗰条线咧就出年开啊嘛。咁佢就系所以佢要有好多嘅即系空缺啦、职位啊，咁想要请人嘅。咁我睇翻有啲 forum 系嘅话，有啲人咪考过咧，佢话目标。有成四千每一次有二千至四千人去 apply 嘅，但系咧合格率請咧可能好少嘅、嗯，即如果你合格率係唔係咁少嘅話咧，咁佢根本就唔使要成日都請人啦。同埋今次我哋講嗰次上星期一嗰次嘅混亂，其實係因為人手唔夠啊嘛。 嗯、 啊咁其實即我覺得話可能佢嗰個門檻係好低啦，但係佢個要求唔係低，我覺得。 佢要求即係嗱，即係我同你都睇咗個薪酬表啦，即係七萬零蚊，跟住之後基本上你譬如你上到你跳到 top 嘅話，就11萬到啦。同埋你係咪睇咗個叫做即係佢 training 同埋考核嗰陣咧，有好多有趣嘅嘢你要做嘅。 啊，係啦，咁佢其實佢嗰個考試嗰個案有佢嗱，如果你申請嘅時候咧，佢第一步咧你要做一個 online test 嘅。 係啦， 咁。online test 完咗之後咧，咁咪有個 interview 啦。即係如果你 pass 咗啊，咁啊第二關就是個 interview 啦。咁 interview 如果你過埋呢個 interview 咧，咁咧你又要再去參加一個叫一個嗰啲 workshop 咁嘅嘢嘅類似。咁啊就係話咧要做啲 role playing 嘅，即係可能你同期譬如你有20個，佢一批批咁啦。譬如你二十個係 pass 咗 interview 嘅，咁啊呢20個咧就去一個classroom。咁佢就會做一個叫嗰啲叫做 scenario， 即係嗰啲叫做咩呢 處境 係啦，即係佢做 role playing 嘅係 啊，要即係要問好多即係 behavioral question 啦， 係啦， 係啦。 咁啊，即係類似可能考訓練班咁啦，即係可能啊，而家你呢度有20個考生咁樣就嗱，你啊做車長啊，你做乘客啊，你啊做票務，你又做乜乜咁樣，然後咧佢就有即係嗰個考你嗰個咪可能佢會安排咗，然後咧就從中去觀察你。嗰、那個反應啊，你嗰啲其他你做啲乜嘢？譬如要安排喺你當你揸緊架車咁啊、哎，有人撳咗個 emergency stop， 咁啊睇你點樣反應啦、啊、咁樣。咁然後再呢度係再篩一批人咯。咁最後咧第四關咧再 interview 啦 ，last 嘅 interview 啦。咁咧其實你要過四關先得咯嚇。咁、啊、咧我佢呢、這個至於第一關個 online test pack， 其實佢好似係跟喺英國英國嗰個火車司機都係跟嗰、那個即係跟嗰套嘢嘅。咁我就。我吞得要 down 睇過去啦 ，download 過嚟睇佢係考啲咩啦。咁其中咧有一個環節咧就係、是、佢就俾廿幅圖你，咁啊逐幅放出嚟咁樣睇啦。咁啊放嗰幅圖可能俾你半分鐘，你睇個圖之後咧，佢問翻你問題。咁譬如放一個圖咁有一堆人喺度等車咁樣啦。咁你立咗，可能你得半分鐘以內你睇完之後咧，佢就問你等車裏邊有幾多個男，幾多個女啊？跟住問你，個路牌寫住係咩地區啊，或者架車係咩顏色啊咁樣，佢問呢啲問題咯。咁你要好即一睇完之後，你要即刻有個印象咯。咁另一種咧就係話佢俾一大堆數字你，然後咧就要你喺好短時間裏面 pick up 嗰啲數字出嚟咯。譬如佢問你有幾多個字係去七啊咁樣咩七啊十七廿七啊七十五啊呢啲七啊六啊，譬如咁啦。咁你要喺行裏面 pick up 曬出嚟咯。咁好短時間嘅，咁咪考呢啲咁嘅嘢。 似唔似考差佬？ 考差佬我唔知啊，考呢啲嘢。但係呢次係嗰啲有啲乜電視遊戲，電視啲有獎遊戲咪試過，咪俾啲圖你睇，然後問你啲問題咁 樣。唔係呢啲似咧，似啲咩咧？即係我唔知你中唔中意睇特工片嗰啲啊？即係要你要係啊！即係好似無間道一開頭咁樣，阿 Sir 你著鴛鴦襪。 系啊，但系咁仲除咗仲一样，譬如佢又系俾一段嘢睇，睇完之后咧，问你啲问题啦，好 tricky 嘅问题咯，吓、啊，咁我尝试过，我尝试过玩嘅，玩完之后睇下分数咧，原来我都考唔到，肯定考唔到，即系唔够嗰、那个，可能佢好短嘅，即系时间你基本上冇得谂嘅。你一諗就嗰條就唔得噶啦，做唔到佢，譬如你俾100條，你要一個鐘頭咁樣，你可能一分鐘裏面要答一題啊嘛，你睇一睇個圖，咁配咗半分鐘，你真係再答嗰啲問題，你都要夠時間啦。 咁啊，做完之後發覺我睇得乜嚇，睇得分數喺度物價，所以唔係咁易考。 因為我識人咧就做咩嘅，即係都係做 CP train， 不過佢做 maintenance 嗰啲咯。即係做 maintenance 嗰啲都正㗎，即係基本上佢係啲即係每日又唔係翻好耐工，同埋翻即係好似消防員咁樣翻四日休一翻四休三咁樣咯。 咁其實乜嘢同呢啲咁大機構澳洲入咗去都好正啦，又有工會啊，工人佢而家咪嗱，跟住嚟緊佢罷工啊嘛，嚟緊29號啊嘛。 哇，幾正啊！即係你有咩公司係即係？有咩公司会一年 guarantee 2.5 俾你啊？跟住之后而家佢哋 demand 6，有挟天子以令诸侯嘅而家。 唔系，同埋最着数系咩嘛？好多时你喺香港做嘢，你唔满意咪你出咩声嘅系嘛？ 系啊，冇 捞咯， 冇得出声，一系就唔捞，系咪先？ 啊，喂，佢呢度火车公会都几大啊，嗰个势力。 大啊，大佬，你几多人系即系？依赖呢个叫火车翻工啦，即系嗱呢单嘢咧一定要讲嘅，即系除咗呢个叫火车，即系总之而家系佢哋就即系应该资方都唔会肯就 6% 就范噶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咧，有单新闻咧上个礼拜咧就系讲话呢个叫根据呢个 census 嘅 report 啊，即系呢个讲广东话嘅人口咧系最多系依赖火车嚟翻工噶，有冇睇呢单？ 這個不出奇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好多啲人咧都係中意住喺火，佢唔係即 係 係喺沿線，佢哋所以點解嗰啲咩 suburb 而家嗰啲咩中環住啲咁啊？我除咗廣東之外，嗰啲中環都係㗎，佢哋普遍上都唔係好揸車噶嘛。 點解？咁你點解唔揸車咧？ 一來譬如佢做你兩個原因嘅，一個原因就係如果你做嗰啲工係喺 CBD 即係個城咁你。你有揸車都冇位拍啦，你一定係依賴火車啦。咁二來佢哋嗰啲即係普遍上啦，佢哋又冇咁中意住啲偏遠嘅地方，都所以咧佢哋點解會聚居曬啲火車沿線嘅物業嘅？即係你中國係咪先？你覺得係咪先？我覺得係喎。即係啲鬼佬嗰陣時候，因為我識有啲鬼佬直頭住到去咩嘅喎，去到 Gosford 嗰邊嘅喎，去灘嗰度即係靜喎， 即係 Central Coast 啦 ，Central Coast 海邊嗰啲啊嘛，即係唔係火車站附近嗰啲啊？ 係啊係啊，佢可能佢揸架車去到康士，擺低嘅拍低架車就搭火車翻去翻工五日，咁我去到又揸翻個零鐘頭翻去，佢覺得好 enjoy 嗰度嘅生活嘅。 系啊，但系我即系我唔知你啦，我啊顶唔顺，因为我闷捻到閪咁啊。 系啊，但系好多唔知啊，又可能嗰度啲楼价平啲咧，可能本来住开嗰啲 inner suburb 嘅，卖咗俾你 嗰啲系啦， 系啦，卖咗俾中国人，唉咁好价，跟住咪搬远啲咯。 系啊， 同埋呢度最主要唔系啊，仲有一样嘅嘢就系话呢度咧，佢好多工咧，佢好自由度好大嘅，譬如好多工你知可以 work from home 噶啦。 系啊。 佢根本就唔使，佢可能一個禮拜翻去 travel 翻去公司兩三日咁就搞掂。咁佢住啲乜所謂啫？同埋佢呢個公司亦都有一個好多時候，你以前做啲都見到啲友，咦？點解條友六點鐘喺公司嘅咧？咁早翻到嚟咪好勤力咧？原來唔係佢兩三日走，佢六點鐘可以揸車揸到翻去嘅，唔塞車啊嘛。佢好多時候啲公司好放俾你 flexible 啊，即係你唔好呃佢鐘翻夠鐘你。如果你嗰個即係你嗰個性質係可以許可你翻早啲放 工啲，即係有啲公司咧就講明咩叫 call hour 嘅，咁 call hour 咧有陣時咧即係有啲就係十至二咁樣咯。咁你譬如你有啲嘢係即係可以朝頭早做嘅，咁佢 call hour 喺度咁都得嘅，係啊。 即係所以呢個變相係話可以減輕個交通負荷，同埋啲人係即係可以去搬遠啲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你话一定要好似香港咁，你翻工你九点钟一定要翻到去，个个堆晒个时间翻工，你唔敢搬，你点搬咁远啫？系嘛？ 咪就系咯。 你揸车嘅时候你搬，你知繁忙时间系好塞车噶嘛？咁你如果你话你可以俾我翻六点，我或者我早啲收啦，我俾咗个咩？我早啲走又可以俾咗个塞车系嘛？咁如果你有工等可以嘅时候，咁你咪即系成个生产力咪冇影响噶嘛？反而好啲咧，你嗰啲唔即系嘥塞車嘅時間少咗咯，呢個就分別啦嚇。 咁啊，即系嗱，咁啊，即系呢個叫做即系由於呢個勞方同資方啊，係達即系到而家都係達唔到共識啦，咁就決定喺呢個叫做 下個禮拜一啊，即係1月29號啊，即係 Australia Day Long Weekend 之後就罷工嘅。咁咧，其實咧，即係因為呢個罷工咧，佢哋決定咗係即係罷24小時啦，即係呢個叫做29號嘅凌晨12點開始，至到呢個叫做夜晚嘅11點59分之後就終止啦。咁即係好多公司咧，其實你睇到澳洲咧，就唔好似香港啲，即係香港啲公司就係你爆風球之後，譬如你幾個鐘頭之後都唔出現，咁就即係打嚟屌鳩你咁樣噶嘛。咁啊，澳洲唔會嘅。澳洲咧就因為咧好多醒嗰啲公司，或者其實你普遍嚟講已經話，即係嗰日咧就即係例如四大銀行為咧，四大銀行已經係即係叫啲員工盡量即係你可以 盡量唔好翻嚟啊， 盡量就 work from home 啦，算啦，因為即係佢哋覺得咧，如果要員工咧俾呢個叫 out of pocket 嘅 extra cost 去翻工咧，就已經係 哇呢、這個俾啲香港人聽到匪夷所思啊！即係公司叫你唔好翻， 係啦。 劝你唔好翻嘅就叫唔好翻，唔好嘥时间。 叫你唔好嘥时间，即系同人冧人堆，系啦。 系啦， 咁啊几好嗬。咁啊，即系你话佢会唔会喺呢个叫做1月29號嗰阵咧，就即系呢个叫做倾掂呢个叫做嗰、那个叫工潮咧？我啊觉得都难嘅，因为啱出咗篇新闻咧，就话即系呢个叫劳方同资方咧，仲系即系呢个 mouse ahead 啊 ，from 呢个叫做达成呢个叫做即系 唔系噶，即系我就唔得一坐成个礼拜时间。通常呢啲咁嘅谈判真系梗系咩噶啦，梗系开天杀价嚟还钱噶啦，分咗去到29号之前咁啊，唉，一人行一步啦，咁样咁啊搞掂啦， 即系四咁样咯，系啦， 而家即系今暂时佢系未有嗰个咩啊，未有嗰个 compromise 到嗰一样嘢，咁但系。冇大把時間，同埋即係佢，我覺得呢啲都係姿態嘅，即係大家都知道自己底牌嘅。呢度呢度嗰啲，你啲工會又政府你又唔好搞咁過分，咁佢啊，咁你個工會就話你又唔好唔俾我 賺， 即係點啊？係啦，即係咁我嗌6%，你又還4%， 係啊，咪四咯， 收貨，係啊，即係大家都係咁嘅啫。 咁啊，即係呢個叫做其實呢個工潮咧，即係一來就會影響即係呢嗰啲人翻。影響好多，即係其實傳出嚟嘅人翻工咧，即係你令到呢個叫 city 入邊咧有其他經濟損失嘅，即係例如呢個叫做嗰日啲人即係啲食肆啊，嗰啲咁嘅鋪頭啊，嗰啲生意咁樣咯，係。 咁睇下佢辦把成先啦，分鐘有29之前就 settle 咗咁啊，算啦。 唔係分鐘呢個 long， 即係嗱兩邊咧就有機會辦嘢，咁就即係我哋 long weekend 都同你傾呢個叫做薪酬咩啦，所以就喺 Australia Day 嗰日咧就點，跟住之後咧就要揾阿李嘉誠出嚟啦，聽朝準時翻工啦，仆街。 唔係咁啊，其實你相對嚟講你即係澳洲你點都係 hotel， 即係點啊 ？hotel 嗰個即係做打工嗰啲係好喺香港嘅，香港啲真係死，真係好離譜啊嘛！啲暴風球完咗之後死翻去大佬，你車都唔係即刻開得翻㗎係嘛？同埋你又唔知人哋住喺邊，有啲地區可能啲 浸咗 啲嘅，話浸咗唔成，但係佢香港啲唔理你㗎嘛，你冇我唔理你點樣翻嚟，死都死翻嚟咁樣啊嘛。 嗱，即係。即係呢、這個嗱咁講啊，即係同埋好多時咧，我覺得香港都戇居嘅嗱，即係譬如你朝頭早暴風球咁，你 lunch 之後咁要翻工啦，就係、是、你好冇有冇其實咧，會唔會好多時咧啲友仔咧會唔會諗過，即係譬如你做client services， 你啲 client 咧根本咧嗰日咧就會 work from home 嘅，係唔會出現嘅，係咪先？ 唔係做我香港啲老闆唔會諗，佢唔會諗呢啲嘢。我你翻到嚟，我有冇翻到嚟有冇嘢做一件事？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唔會諗到你有冇實質需要翻嚟呢樣嘢。 冇啦， 你澳洲唔同啦，澳洲同埋你啱就係講你四大銀行，佢已經可以覺得係你有啲嘅唔得啦，啲譬如你即係佢已經分到你認為你譬如你嘅工可以，有啲人可能係 off 喺屋企可以我部電腦做到嘅，咁做咩翻嚟啊？翻嚟公司做嘢係咪先？ 嘥時間。 系咯，即系大家嘥时间。即系喺另外一度嚟讲，你要 traveling 嘅时候，咁佢体谅到你 traveling 嘅时候，你不如喺屋企做啦。你总之你个你系嗰个咩咧？嗰、那个resource oriented 啊，即系话你啊，即系我总之我唔理你有冇翻嚟做，你做咗个 resource 你冇改变嘅。我如果系老细咪 accept 香港唔系噶嘛，佢唔系个 resource， 除咗 resource 咧，仲要你即系你要跟佢嗰个去做啊嘛。 系啊， 你明？啊！即系话我要你翻嚟做，翻嚟冇嘢做，翻嚟做嗰个作用同喺屋企做冇分别嘅，佢都要你翻嚟做。佢即系 即係嗱，你譬如你又要個員工咁走佢勞動，咁即係譬如你又要即係塞車，又要俾泊車又成咁，佢條友已經燥啦，咁坐低又俾塞，即係你基本上你都係做唔到嘢，同埋譬如你即係你對客嗰啲咁嘅嘢，啲客都唔會翻，咁你自己翻嚟做乜啫？係咪先？ 我覺得香港啲公司係唔會諗呢啲嘢，香港公司即係 唔會嘅，一定唔會。 即係呢度你做個咁嘅公司，睇到我成日都覺得啲同事好怪噶嘛，即係大家唔係一齊翻工嘅好多時候，即係有啲又好早翻，有啲好遲翻喎，有啲又咁啊，誒咁攬遲翻，哦原來唔係佢八點鐘先走，即係大家 flexible hour 噶嘛。 唔係，同埋有即係尤其是。你知澳洲是做很多 regional 的嘢啦，咁你紐西蘭是快我哋兩個鐘噶嘛，同埋有啲就即係譬如你話 support 埋新加坡啊、香港啊嗰啲係減三個鐘噶嘛，咁譬如你話印度、泰國嗰啲就減五、減六咁樣啦，咁係好多時候你係呢個 office 入邊嗰啲即係人哋好多人做嘅嘢就好唔同啦，同埋即係人哋又係每個禮拜 put in 38個半鐘，人哋早啲翻關你差事咩？係咪先？ 咁就 anyway 就虽然而家澳洲嗰个其实工会嘅实力冇几廿年前咁咩啦，但系相比香港，始终即系你又唔可以太过强嘅工会，即系两样嘢啦，即系呢样嘢一个平衡嘅啫。如果你工会太强，好似以前英国嗰啲咁嘅搞横统制啫，即系总之有个平衡啦，总之做得个平衡就你资方好劳方好，大家有个平衡咯。啊，但香港就直头冇。你勞方嗰度係冇乜 bargain power 噶嘛？ 冇啦， 你稍為似啊，工會咪都係德國派咗工會，好似有啲力嘅，即係嗰個真係飛國嘅冇。 係啊，國泰工會 OK 嘅，咁啊， 得啲工會，其他嗰啲冇。不過而家國泰工會都唔係好力啊，嗰啲飛即係嗰啲如果做 cabin 嗰啲，佢揾啲隨時揾啲嗰啲外勞可以自批咗你。 唔係啊，你好多你嗰啲，譬如你話即係 cabin crew 嗰啲咪。揾啲泰國啊、斯里蘭卡嗰啲咯，好多你知。 唔係 cabin crew 都好，唔係即係而家 cabin crew 即係好多已經係啲 contract 添。 係啊， 又唔係咩？唔係 long term， 即係 long term 唔 contract。有一部分 long term 有個 contract， 所以佢唔驚你夾白。 同埋 contract 嗰啲，佢隨時 call 到翻嚟翻工 啊。同埋你地勤嗰啲咧，即係佢嗱國泰就 in house keep 咗一陣喺度啦，但係有咩咪俾怡和嗰啲做咯，有乜所謂啫？係咪先？你有疑你好多學你好多你 contract 你好多你譬如話 check in contract 嗰啲好多即係你就算你知邊間咩 Swiss Lounge 啦、啊、即係嗰啲咁嘅嗰啲貴賓候機室嗰啲好多係即係海航買咗好多嘢同埋你香港嚟講咪疑我囉咁你其他嗰啲咪即係譬如話俾 BA 嗰啲包曬㗎啦佢請唔請你佢請唔請你都真係冇乜關係係啦 即係咁啦香港嗰、那個我呢人唔可以插到香港啲，講埋澳洲啦，唔講香港。 唔好講，我越講越燥底啦。咁啊，即係呢個叫希望呢個叫 Sydney Train 就吉人天上啦。如果唔係，即係屌你禮拜一出街咧，啲路咧都塞到仆街嘅，係啦。咁啊，下一個就即係講下呢個叫做即係嗱，而家貓姐又唔撈啦，係啦，即係搞到我好似啤你講呢個波仔咁樣啊，係啊。咁啊，即係咧，咁就即係循例我哋講下 auction 啦。咁 auction 嗰度咧就即係其實而家由呢、這個即係其實加拿大啱加咗息啦，咁即係澳洲睇嚟都會加息噶啦，係啦，咁就即係講話呢個叫做即係其實就算你，但係反而咧呢度咧就即係咩喎？佢啲 lender 咧就減息喎，但係減息咧亦都無助啊！呢、這個叫做呢、這個叫 property market 就係比較slow 少少嘅，咁就即係。 系啦、啊、，sorry， 咁我啱睇咗你 forward 嗰个 link 个新闻咧，就系话由于嗰、那个即系咩嗰个 transaction 跌咗嘛，系嘛，咁嗰啲借钱嗰啲咧就即系少人搵生意啦，咁就佢咧有好多嗰啲bank 即系大 bank 细 bank 咧就开始就吸引人去借钱，就降低个利率。我觉得奇怪啊，其实而家系向上紧噶喎， 我都系，即系我唔知佢 点解仲可以有可以减息嘅咧。 我唔知佢點賺啊！真係黐線。 唔係可能其實咩嘅，因為可能佢嗰個息差咧，佢原本係有啊，即係有個 buffer 喺度嘅。佢但係其實澳洲根本好耐冇加息啦，而世界上好多其他地方已經開始 加咗息啦，加兩次咁啦，係啦。 因為澳洲其實無可避免，不過遲早嘅啫，你都係要跟住個部分加。 嗯 啊咁，因為可能你澳洲個息率咧一般比加拿大邊高啊。系咪高啲？应该高啲嘅。咁即系佢有个条件可以压后少少咯。咁同埋佢嗰个 借出同借入嗰個銀行嗰個息差可能有個距離度咧，佢可有佢而家可以去即係賺少啲，賺少嚟搶客咁樣咯嚇。咁、但係有一樣係事實就係、是，即係開始佢飆到個即係按即係按揭個客咧數量少咗，因為啲樓賣少咗。咁其實另外一個原因你有冇睇到咧？點解會少咗咧按揭啊？ 點解咧？ 嗱，其實因為咧喺大半年前咧，以前咧澳洲銀行咧係會借錢俾大陸佬噶。你攞 咗海外入息證明啊嘛。 系啦，咁你知啊？屌嗰啲嘢，你寫乜都得。你大陸嗰啲人咪用乜意啫？嚇，你寫喺邊度做得？幾錢人工得？隨時揾啲俾你噶嘛。 佢唔 verify 噶嘛。 係啦，咁啊就借咗好多錢去嗰啲美國人炒樓嘅，咁一兩年前，咁啊大半年前度咧就可能醒覺啦，發覺到話屌呢啲嘢原來可以假嘅，咁不嬲都係可以假嘅。我唔知佢咁叫蠢頓，而家先知好多嘢假，咁就即刻佢改咗方式就係。唔借海外啊嘛，咁即系你如果唔借海外，你本身你嗰个客咪少咗咯，净系靠客本地咯。以前可能你有100个客，有50个海外，50个本地，而家得翻50个本地，咁仲更加埋而家嗰个楼市嗰个清盘就低咗，咁即系话咧，即系买卖个投资人少咗，啲借钱人又少咗，咁佢咪嗰个你可能你前年做开。当你100万生意借贷咁啊，即系譬如啊，咁当年年资100万啊，咁 而家你当一百万咁样啦，系啦，你当100万咁。 而家得翻50万借出去，咁但系佢要 keep 翻佢嗰个增长啊嘛，都难咯。 咁咪减价咯。 一定系咯，系咯，即系呢个原因。我最主要就系除咗呢个楼价开始 drop， 有即系可以 drop 啲人，即系个产量少之后咧，咁其他原因就系话你冇咗嗰啲海外。嚴緊咗咯，即係個審批嚴緊 咗。嗯，咁啊，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同埋其實我哋都成日講噶啦，即係你而家你仲係一月，咁你一月好多嘢都唔可以作準噶嘛。同埋你真係高嗱、我哋真係 go through 嗰個叫做個 auction results 啦，我就係講 new sale sales 啦。你好多嗱，你記得你之前咧好多咧都係即係講好多係譬如即係唐人區或者係比較好啲嘅區嚟即係 drive up 成個市噶嘛。你而家你放出嚟嗰啲咧，好多咧都係嗰啲即係少啲唐人嘅區，同埋就即係偏遠啲嘅，你 Metro Sydney 都冇嘅，係啦。Metro Sydney 冇盤嘅喎呢度。 我 detail 冇睇，我睇咗個大喎，那個清盤係58.幾嘅，其實58.幾唔係好差，我覺得唔係，因為你少係一月啊嘛，少係一月啊嘛，但係問題如果睇翻 detail 入去咧，就可能睇到咩啦，因為可能咧。即係其實睇下嗰啲係咪嗰啲咩叫做即係平價嗰啲係頂得上個數，你明白啲先啦。有啲人即係會有啲人會買噶嘛，你好平嗰啲咁啊，即係比較低價啲啊，即係嗰啲係嗰啲你話個樓價跌，佢你間屋50万嘅咁啊，10% 都係跌5万啫，冇所謂依家買嘅。但係如果樓價貴咧就唔同啊嘛，所以你睇下佢賣嗰個樓係大概嗰個 range 係幾多錢啊，知唔知可以？決定到其實係個樓市，即 係 個走向 咯。因為你嗱呢度就 show 兩間咧 Parramatta 嘅 two bedroom apartment 咧，咁啊分別嗌呢個叫做啲新樓嚟嘅，即係分別嗌689K 同埋679K 都賣唔到，係啦。 嗌689嘅賣唔到啦， 係啦。咁你講，譬如你話即係呢個叫做Castle Hill 啊，冇嘢房啦，咁啊即係呢個。West Ride 咧有個 three bedroom 嘅 unit 咧就賣咗嘅，係啦。咁啊，仲有啲咩？冇啊，佢呢度冇乜，即係嗰啲即係熱門區咁樣咯，即係你。 喂，而家係淡靜嘅，而家睇唔到嘅，因為你個數你個淡靜嗰時候你睇唔到個真正嘅冧啊嘛，你房位都係㗎，你都係就算你冧好唔冧好，你都係有。而家你一月同埋你而家就樓價跌咗嘅時候咧，你好多業主係唔放㗎嘛。 係啊。 即系，我到唔到价唔放嘅，或者一月都未放完价或者剩咁，迟啲三月先翻嚟先搞咁样，咁佢变咗嗰个真正嗰个价系咪跌到咧？又未睇到嘅喎，咁佢要去翻二三年之后咧，啲人即系卖家入翻市啦，买家又开始去睇啦，咁先知道。即系而家可能系买两行啦，大家都 系啊。你 Q one， 因为其实你 Q one 澳洲嚟讲，个市都系正嘅，咁啊，即係呢個叫 不過總體嚟講，個外圍又唔係即係個形勢唔係咁好咯。即係你澳洲你都知嗰、那個又有篇嘢又出嚟一齊出咗好多次，即係好一環出嚟話嗰個 household 嗰個 debt 啊， 啊，系好咯，旧年负债率啦，旧年年尾已经系啦，个负债率系创新高咁样。 咁我最近又睇到有篇嘢，又系讲呢个负债率咁样，即系有啲人又撩，即系有啲学者啊，啲经济学家又撩呢啲嘢出嚟讲，话好危险啊，好唔健康啊，澳洲个。 唔系你 300%喎， 你负债率系呢个叫做你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又加价啦，系咯。咁你冇 咁我唔知道，我又唔即系我唔知道有冇数据啦。咁其实系啲澳洲家庭系咪揸咁多钱咧？ 我以前听啲同事讲话，其他人系点样，其实都系同埋睇到佢啲消费习惯你。佢兩公婆啲人啲兩公婆加埋咁，即係亂使錢咁。 唔係啦，因為睇我即係睇我即係我呢啲唔係咩數據睇下，我咩喺身邊識嗰啲人啦，知佢咧。譬如幾年前嗰陣開始啲樓升，真係好多人，真係好似香港以前咁樣嘅，即係如果我哋兩公婆，唔係佢唔係二手化，其實佢係冇，即係佢用曬佢所有嘅錢啊。係 啊。 擺曬，可能佢有一間住緊，佢就走去買多間嚟，所謂投資啊咁樣，啲家嘢啊，咁咧就計到好盡噶嘛條數，啊兩公婆係幾多錢咁樣，你知啦，澳洲佬平時都唔會話 慳住嚟使， 咁啊點儲錢就慳住嚟使嘅，咁啊佢總之可能佢有啲可能佢就係、是、你都聽話好多係公式噶嘛，五公本咁。 Interest only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而家開始。系而家佢啱啱有篇嘢講咗，喂，好多人係用公式嗰啲嘅，即係員工本嗰啲啦。咁嗰啲人咧，可能買咗，即係佢係五個蓋冚六個煲，類似咁樣啦。咁啊就入咗市咁樣啦。咁我知係有，但係數量幾多係咪好多好多人咁就？但係如果佢講個數，即係佢講個數話誒個 household debt 係咁勁嘅時候咧，咁我相信係都唔少人係咁樣。即係你知啦，如果譬如我哋，即係我啊，唔講我哋。如果我譬如我月入十萬咁樣，你如果要我供40,000咁，我已經覺得好即係我月10萬，十萬好犀利，年收入 年薪10萬啦、啊。你40%，你 after 嗱，你即係譬如你 after tax 大概， 即係呢個比喻啦，即係當你冇嗰10萬1萬啦、啊。月薪10,000咁計啦，如果香港嗰、那個1,000咁，但係如果要我供到係俾即係我覺得係40,000咁樣，唔係4,000咁樣係我嚟供樓咁樣，我覺得都冇乜錢剩嘅咯喎。 係啊，你扣埋税啊嘛， 係啊，扣埋税咁樣咧，咁樣。但係如果有啲人即係以前即係前嗰幾年咧，係銀行知啦，係咁樣吸引你班友啊嘛，即係買啊嘛。咁你有咩方法要買呢？哦，你而家有間人供緊嘅，買多間啦，我加按佢啦。咁你 加按 係啦，加按埋自己一間，跟住又自己嗰個人工嗰度可能去到，食10,000，俾多2,000-3,000，供多間喎，好嘢喎。咁你即係按可以供多間咁樣，可能得翻2,000-3,000，啱啱係比較唔夠嘅。有咩突然間突發啲嘢，就可以借卡數咯。 系啊，你譬如你走去， 好多澳洲鬼爭 credit card 數噶，佢哋即係嗰個過嚟都好高啊嘛。 係啊， 咁你知啦，一借咗之後就你如果你短期真係玩到咗咧，如果你唔係你吸緊卡，你死緊噶嘛。 唔係你走去咩咯？你佢嗰啲咪走去，即係呢啲係買樓價升嘅方法啫。咁好多時你 credit card 佢哋全部俾 min pay 嘅啫嘛。 係啊，咁樣佢咁，但我都係升緊，你走去放咗放得到升緊冇事啫。其實買樓係一個槓桿嚟噶嘛，點解話買樓賺錢？你如果真金白銀俾100,000-200,000出嚟買，個 percentage 梗係唔係咁多啦？但因為你可能你落咗個 deposit 啫嘛，可能俾5,000-10,000就 deposit 咗，你升貴咗，你升咗10,000，你由10,000 deposit 升咗10,000，即係賺咗成100%咯。 咪就係咯，你即係你仲係供嗰筆錢嚟噶嘛？咪就係咯。 唔係我即係話你感覺上啊，樓市可以好，咁乜咁容易賺到錢啫？其實你只有槓桿。 係啊。 調翻轉頭，你升嘅時候你係哇係好就好和味啊！一樣跌嘅時候你都好和味啊！一樣嗰啲，等於買股票買孖展嚟啫嘛。 即係嗱，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咧，就即係其實你好多時咧啲嘢咧就買你即係好似好似香港咁樣啫嘛，即係你買你一來唔會俾人炒啦，二來就係你買樓價升啦，即係你樓價跌，銀行就追 Q 你噶啦，咁咪得咯。但係即係而家係即係其實你有陣時，譬如你睇報紙講嗰啲嘢啦，同埋你自己走去睇澳洲個環境咧，你唔係即係你係冇乜利，即係冇乜利淡消息，但係亦都冇利好消息咯。咁你其實最係最驚嘅咯，係啊。 點為啲冇乜利淡先？ 冇利 利好消息， 乜冇利淡消息？咁咪即係已經冇人再講資爆啊！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呢個叫做即係 lack of investment 啊，點點點咁樣咯，係啊。同埋即係 有喎，你而家澳洲嗰啲好多時候啲成日都係咩嘅喎，即係報紙又唱好喎，又話失業率啊跌即係好低啊，跟住教育又跌啊 ，increase 咗幾多 job 嗰啲即係嗰啲工作啊崗位啊，係咪啊？ 係啊。 咁但係其實。你都知啦，同我喺度都知啦。其實係個市，即係我哋觀察到個市係咪真係好咧？我又唔覺得係好喎。係啊，唔係好差，又唔係去到好差。而家當然啦，但係而家我覺得係話，即係係啊，我而家覺得係好景開變落去唔好景開始嗰下咯。 係啊， 你明唔明？轉角嗰下，我覺得係咯。 係轉係我都覺得係轉角。 所以佢唔係話差，唔係跌到，我就感覺到個市又差，又唔係去到咁樣。但係我覺得個好景已經過咗，你明唔明？ 嗯， 咁呢下先得人惊咯，因为嚟紧诶落，即系我睇我即系我觉得系过去嗰十年八年咁系上，即系一路咁上山，上个山顶，最好嘅山顶。而家系开始斜落去嗰下啊嘛，佢唔系斜落去底啊嘛，大佬。但去到嗰下就见到啲前边系跌落去嘅咁样咯，咁啊先得人惊啊嘛。 咁啊，但系嚟紧呢年诶，我都觉得系个环境都系恐怖噶啦。 唔係，因為你主要嗰、那個睇唔透係咩咧？嗱，啱啱可能講嗰陣話，你知澳洲同大陸嗰個貿易係最即係最大嘅咪夥伴啊嘛。 哎，你不如直接落下一個 topic 啦。 係啦，嗱，啲即係點解話睇到我睇唔透就係即係或者咪等佢啫。話我唔係咁 optimistic， 即係咁樂觀咧，就係呢個就係基於佢係澳洲嗰個貿易夥伴人。 最大的贸易伙伴，亦都系呢个差唔多系单一买家咁滞啦。 嗱、啊，咁你过去其实系都知噶啦，过去嗰年嘅繁荣就系因为中国嘅崛起，买咗好多矿， 好多矿，买好多农产品， 同埋喺度啲钱就嚟炒楼，又系留学，咁啊就即系总之同大陆人嗰度啊，即系我喺度俾好多钱你哋使，同你做生意，即系呢家嘢咁點解嚟緊係唔係咁好呢？咁你繼續講佢啦。 咁啊，點解嚟緊唔係咁好呢？即係呢個叫做喺舊年年尾啦，2017年尾啦，咁就即係呢個《環球時報》咧，就喺呢個叫做即係無啦就出咗個咩好 high 嘅叫電子公投啊。咁個電子公投咧就唔係即係神區星期六嘅夜晚點應該可以直播好啦，而係呢個叫做邊個國家咧就對呢個強國係最唔友善咧？咁澳洲竟然咧喺呢个榜首度啊！咁啊，点解咧？咁就即系强国咧，就即系以一个强国嘅角度咧，佢系觉得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呢个叫有奶便是娘咁样啦。即系我入嚟澳洲做咁多投资，我 send 咁多人嚟呢度读书，就又即系 send 咁多人过嚟，咁啊大堡礁啊、Sydney 啊、Hunter Valley 坐热气球啊旅行咁样。咁你班友咧就好多嘢咧就处处为难我，兼呢个怀疑。人就即係懷疑呢個強國呢個派人滲透呢個叫做去呢個叫做澳洲咁樣啦。咁 Malcolm Turnbull 咧就即係舊年年尾咧，我哋節目都講過啦，好死唔死咧就無啦啦喺度即係講呢個叫強國人民，即係呢個澳洲人民站起來咁樣啊，喺度扮呢個毛澤東啊，咁啊即係就激到啲咩大陸佬陰面屁咁樣啦，係啦。咁啊，其實咧即係咧呢個叫即係澳洲嘅。咁、那個強國即係對於澳洲反感，就係覺得係即係我俾咁多，我養大你，令到你即係喺呢個千禧年之後啦，即係經濟一路向上啦，即係買曬你啲咁嘅不論係礦產啊、農作物啊、consumable 啊，即係譬如你話奶粉啊、牛肉嗰啲咁嘅嘢咧，你而家即係你 Malcolm Turnbull 同埋即係啲友仔又反我咁樣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即係而家咩？而家就即係呢個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啊，即係呢個叫獵呢、這個共間諜啊嘅聲就周圍，即係呢個獵共之聲啊，即係落翼不絕啊！咁首先咧就即係呢個你知啊 Trump 女婿啊 Jared Kushner 啊，同埋即係查呢個通俄門嘅嘢嘛，你知你有呢一單嘢啦，係咪啊？咁呢單嘢咧就咧即係最近咧就燒迷，即係話美國嘅即係 FBI 已經警告過 Jared Kushner 咧，就唔好同呢個叫鄧文迪啊。行得咁密，因為佢哋就話即係鄧文迪咧，就係呢個疑似嘅中共間諜嚟嘅，係啦。 咁即係其實同埋你最近咧，即係其實台長喺節目都有講過啦，就一來就阿肥平啦，俾人拉咗啦，即係肥平啊幫呢個共，即係幫呢個叫共產黨就即係喺非洲就即係喺聯合國嗰度就同啲咁嘅非洲國家 lobby 佢哋咁樣啦。第二就係、講呢個叫做你知有個前呢個 CIA 僱員啊，就即係喺呢個叫做拍賣行度做保安主管咁樣啦，翻美國俾人拉咗啊嘛。因为就话佢泄漏边啲人系即系喺大陆入边做呢个美国卧底同埋俄佬卧底咁样啊嘛，系啊，咁就都 仲有一单你未讲咗啦，有一单系咩咧？就系、是、阿、啊、董建华咪捐钱去一间银行嘅，俾人 reject 咗嘛，收佢， 系啊， 即系零落佢面啊。咁嗱，你发唔发觉近呢半年点解美国出手咁多嘢？香港人慣嘅咧，咁係咪真係平時冇係咁啱喺呢個時間先唔做啲啱啱咁多件事走埋一堆咧？ 咁啊，你個魔係真係養大你，即係好似你之前咁講啦，美國佬就即係睇你班大陸佬咧，就周圍亂買嘢，跟住之後一夜懟冧你，之後低價接貨咁樣。 唔係，我即係話點解係好似係同香港有關？嗱，你以前好多時候你因為香港又有個特殊地位嘅地位噶嘛， 係啊， 你美國出。即係對呢個中國嗰套係同香港係特殊咩咩嘅， 係啊！即係香港係有 香 港關係法啊 嘛，係啦，係啦，係啦，咁有呢樣嘢嘅，咁你美國不嬲都好分開嚟做嘅，即係佢就斯諾登嗰單嘢都可能慶都冇慶咗冇使出啦咁樣，但係其實你個佬唔係咁傻，覺得你大陸同大陸嗌交同香港係唔會係冇事嘅咧，即係會係繼續 friend 嘅咧，有冇咁蠢咧？咁梗唔係啦。咁我其實覺得咧，就係話你點解近呢有幾單嘢連埋一齊咁急跌，即係慢慢爆出嚟咧？咁其實嗰啲喺香港嘅嗰個間諜 KGB 嘢，其實阿祖知啦，當然唔係今日先至啱，今日啱啱呢個禮拜先發覺啲拉佢，梗係唔係嘅。 大佬，咁但係你2007年代啊，都香港嚟做咩啦？做呢個間諜總部啊，大佬。 即係我嘅睇法就係話，即係我感覺啊，睇法就係話咧。即係其實美國佬一路係遵守住香港第十條法，因為有利益或者成啦，就因為啲同大陸嗰個反面係未到反，即係真係全面反面嘅階段咯。咁但係如果即係睇翻呢幾單嘢咁樣，何志平嗰單嘢就其實可能佢啲料唔會話係嗰時知嘅，其實跟咗嚟少耐，佢唔出聲啫，可能係嘛，即係唔。 佢中你做多啲嘢，跟住之后咧就有契 机。或者仲有利益上，佢唔想即唔得同即系同香港呢个关系系 反台。 系啦，即系佢其实香港美国有利益噶嘛，大陆有利益噶嘛，即系大家系 pull 香港呢度嘢噶。咁即系点啊？即系 你成交好多嘢， 系啦系啦，咁你 cover 咁样嘅。 大陆嘅钱好多时候你唔系经香港攞出去。啊，咁而家但系即系你一搞到咁样，即系搞突然间爆咁多嘢出嚟嘅时候咧，我有足够理由怀疑咧，美国始终会将呢个香港关系法取消咗。 嗰系好啊，正啊， 即系我觉得会有咁，即系你无啦啦，香港系一个 最惠国咁样啦，你当佢即系自己 系啦，唔系 自成一国。 即係做生意嘅啫，你其他嘢唔會拉到香港度嘛。但係而家全部啲政治嘢拉埋你啊嘛，間諜咧你拉埋你，拉埋香港落水啊嘛。即係佢報出嚟，即係話嗱你佢如果佢報多係咁，即係揭露多幾單嘢出嚟，其實我未咗啲間諜，你都真係咩流嘅咩？全部起曬底，知道你做緊啲乜嘢啦。不過選擇咁出聲嘅嘛，佢而家咁慢慢出多啲出聲嘅時候，啲美國佬，因為美國人咪會覺得，即係美國啲公民或者美國人咧就覺得哇，原來香港係乜乜乜乜咁樣，或者跟住佢咪誠實呢條取消呢條香港關係法咧，就係黏住大陸咯。 咁咯， 即係如果我唔承認你香港關係法，就係大陸大鑊噶啦，大陸大鑊啲啊，唔係美國大鑊啲啊，我覺得。 嗱，即係你除咗呢個叫做除咗呢個叫做即係你話肥平啊、董建華啊、啲咁嘅 Wendy 燈啊嗰啲咁嘅嘢之外咧。你同埋你知唔？你知呢、這個叫做你有冇跟呢個叫做香港註冊嘅 oil tanker 賣油俾北韓呢單嘢？ 我有立過啦，因為嗰只船即係船去台灣嘅，唔係 隻船就係即係台灣船長，但係咧係啦 ，Gush 同埋就係即係我用香有啲香港註冊嘅公司，就透過香港嗰啲咁嘅秘書公司嚟幫北韓洗黑錢咯。呢兩單都係嘅。 乜嘢？呢我諗係不即係呢啲係不嬲都係有嘅， 但 係亦都 選擇而家揚出嚟。 係啦，咧問題咩選擇幾時揚出嚟啫？呢啲嘢佢大家台底嘅時候咪冚住佢先咯。咁其實嗰個成個。咁同澳洲有咩關係呢？咁其實澳洲有絕對好大關好大影響咯。雖然你美國同中國嘢，但其實喺澳洲講到尾就係、是、即係澳洲係時間揀大佬嘅啫嘛。 唔係，睇到而家 Malcolm Turnbull 佢今次出訪都佢都係即係去好多係同大陸有牙齒印嘅國家。咁佢而家喺日本咁樣，係咪先？之前去日本。 唔係去日本嗰度，我諗佢即係佢遲啲會同日，因為佢日本同埋印度同美國嘛， 係啊， 就組咗一個類似半軍事 聯盟 嘅嘛， 係啦、啊，仲可以演習 性，邊係全部有演習性啊嘛，咁其實你體育一定都睇一次啦，印度、澳洲、日本加埋美國就係圍繞住曬佢啦， 係啊，即係喺呢個太平洋政策嗰度圍咗佢， 咁澳洲都。即系冇可能唔参加嘅喎呢样嘢，我觉得澳洲会选择参加，咁即系话咧，好适合大陆反面嘅喎。 咁快啲啊，唔该。 你以前即系未出鸡就你谂住食两家茶礼啊，嗱咁系嘛？而家可能唔系喎，而家要表态嘅喎。 要绝对表忠啊！如果唔系你揾自己笨啊。 啊，咁所以嗰、那个。哇！點解我覺得澳洲喺個你同大陸反面嘅時候，澳洲經濟就好大分。即係啱啱講完嗰個 vision 就係話，因為你係出嚟咪嗰一半啊嘛。所以我點你話啲數據唔係咁差，我喺前景好，我前景就可能差啦，因為 前景係差，而家啲數據唔差啫。係 啊係啊，咁仲有啲咩可以咩嘅咧？冇喎，澳洲你冇咗大陸嗰條水，即係你啲 嘢啊賣曬啦， 賣你。仲唔係？就算你唔賣曬，你賣俾邊個咧？邊個會買你啲嘢？會 係咯，運費又咁遠，佢咪成日發 自己食唔曬啊，大佬！ 唔係成日發咪啲春秋大夢咯，印尼會同你買嘢咯，係咪先？ 是 啊，印尼鬼有錢啊！ 係咯，人啊多，但係冇錢啊嘛。 係啊，人啊多，人啊多，咁啊錢啊冇，你賣同埋佢大佬，你真係你好多時你。你 international trade 係計咪運費嗰啲咁嘅嘢啫嘛，即係印尼嗰度，你嗰度嘅消費力根本就唔夠，係咪先？ 唔係 match 唔到啊！大家嗰、那個即係個 trade 啊，即係你想賣俾嘅嘢，印尼唔會要，或者係印尼 賣出嚟嘅嘢，我都冇興趣。 啊！你又冇即係又冇乜，即係大家唔係好嗰個咩嗰、那個唔係夾，你其實同中國係點解咁大 trade？ 一來就係、是。有錢啦、啊，即係佢 外啦，依賴水平差唔多，係啦、 啊。即係佢，總之佢即係咩？即係有錢啦、啊，即係向外走啦、啊。咁佢啱啱佢又同埋你嗰個貿易係同佢 對等， 即係對，即係夾到啊！你賣俾佢嘢，你礦嗰啲嘢、農產品嘅嘢，呢個最需要係嘛？佢賣嗰啲咩電子嘢，係啦，嗰啲平嘢，因為你以前都知啦，澳洲你細過嚟澳洲時咧，買個螺絲批都揾抽準啫嘛。 冇 你德國做啊，美國做嗰啲， 我係啊，即係全部係入口貨嚟噶嘛。 係啊， 冇咁多，然後冇咁多嗰啲叫做冇咁多嗰啲叫即係自己牌子嗰啲咁嘅嘢。你澳洲嚟而家，你就算去賓寧，所以自己牌子全部都係大陸嘢嚟嘅啫嘛。係 啊係啊，佢嗰陣時啲德國嘢啊，美國嘢係靚，但係貴到你啲人買唔起啊，好貴啊。但係喺十幾廿年前咁啦。嗰陣時咪開始有啲大陸嘢買咗，開始平下啲嘢。咁而家買到啲嘢，基本好多嘢係平過香港買添。買個螺絲批，買個把鉸剪都平過香港買添。 所以你走去 cos， 你走去買 cos 牌啊、Woolly 牌嗰啲嘢係好鬼平嘅，平過香港添。 香港啊，平過香港嗰啲十蚊店、廿蚊店嗰啲咩日本城嗰啲啊，嗰啲平過，我哋都買平過嗰度噶。睇白睇啦，咁樣因為嗰啲嘢唔係大陸噶嘛。咁你啱啱你打緊貿易啫，澳洲又需要呢啲潮嘢。啱啊！呢次嘢啊，唔知靚嘢啊嘛。 但我哋啲靚嘢，佢哋又想要。 係啦，啊嗰啲咩奶粉啊，啲啱啱佢又想要係嘛？嗰啲保健用品啊、魚肝油啊，啱曬佢哋咁。即係大家夾到噶嘛。 所以澳洲阿艾就啱啱佢就嗰日嗰过咗廿年嗰个繁荣就啱啱佢就啱啱 就大陆俾钱去咯。 系啊，咪啱啱大家唔好话俾钱啦，贸易嘅啫，大家公平贸易啫。你赚我钱，我赚你钱啫，即系大家夹得到先得噶嘛。如果你夹硬你拉个印嚟，大佬我卖啲嘢俾你，你大佬你又冇钱，你又冇钱买，或者你识嗰啲嘢唔需要，咁你卖俾我嘅嘢，我又唔系想要，咁大家都冇噶，系嘛？ 你叫澳洲再去夹 PNG 都死啦，大佬 买咩啊？买啲印尼，因为冇咩好买，即系啲近。而家近嘅國家，同埋東，就算東盟、東南亞都要近啲啦。其實東南亞都唔係好 match 得好 exactly 中國嗰個貿易咁 match 嘅。 係啊，你馬拉 export 啲咩俾佢啫？係咪先？ 農產品，農到大把啦。 大佬，你泰國、印尼嗰啲基本咪泰國啊、馬拉嗰啲，全部都係農業國家嚟嘅，關你鬼事咩？係咪先？ 咁佢咪同佢又冇錢買翻你啲嘢，又慘啊！ 冇啦， 買。 唔係，你就算泰國啊，自己即係其實你知唔知咧？好多時咧，譬如你啲收水啊，係泰國做嘅， 啊，就平好多噶嘛。我知啊，嗰啲骨牌品牌就係大廠品牌嚟嘅，邊個知嘅 ？Unilever 啊，嗰啲，但係全部其實 一睇有泰文嘅點解？ 係啦，同埋你睇嗰啲即係嗱，我唔知你屋企有冇人用 Dove 沐浴露啦。都富沐浴露咧，澳洲卖嗰啲咧，其实同香港一样啊，都系唔系大陆做嘅全部。 咩？唔系喎，我买啲系纽西兰嘅喎，见到。 你话都 我有睇边度做噶？都啊，我嗰啲沐浴露啊嘛，好大樽嗰啲。 系咩？ 嗰啲啊，系啊。 我呢几次买嗰啲全部大陆做嘅。 喂，可能佢转咗个 batch， 我唔知啦。 系可能转咗 batch， 唔系，因为其实咧，我觉得咧，譬如你话都富沐浴露咧，屌又要讲师奶嘢啦，即系咧最近咧，你个 cos 减价咧6.8元咧，嗰啲全部大陆做嘅，系啦。6.8元成 lit 啊，大佬，即系老年咁撚大个樽啊！ 我最近冇买啦，咁我最近嗰次买咗可能半年至一年前买，不过我有留意嘅，因为我 都系，我好中意睇呢啲嘢。 咁我买啲就唔系澳洲做嘅，不过系纽西兰，大佬，都系纽西兰做嘅，纽西兰出好多啲嘢噶嘛。 纽西兰 可能佢仲平过，可能佢仲成本仲平过澳洲。 大佬，纽西兰佢你谂下，纽西兰喺其他地方运啲嘢个落去几鬼贵啦？你运落澳洲已经咁贵啦，运去纽西兰嗰度个 volume 又低，系咪先？ 唔系佢可能公司都系即系同澳洲公司，但系喺度设厂啊，剩啦，或者咁，但系都好啊。阿纽西兰都个发达咗系嘛？咁买如果买刀斧啊， 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即系，但系咧，即系咧，你。即係都係 conclude 翻頭先你講嘅嘢啦，即係呢個叫澳洲中國關係，我哋睇，即係我即係其實你話即係 at the end 你話 Malcolm Turnbull call 重選政府，你去咗邊邊都死嘅，係咪先？ 係死㗎，而家你 都揀唔到，係啦，冇得揀，一個俾飯你食，一個做你大佬保護你，咁點咧？ 唔係咁唔係保唔保護嘅，係佢其實美國俾壓力佢啊。你睇聽過單新聞係咩㗎啦？美國好似阿當心上任咁耐，而家仲未阿山嗰個 大使 啊嘛，即係明落明話，而家我唔攞你啦。 係啊， 啊，同埋佢好似嗱，佢嗰時啱上任，咪同佢傾個電話俾阿 當心 傾，玩叫佢嘅嚇，跟住好多嘢都冷待佢㗎嘛，而家好多嘢都佢成日都夾嘅澳洲㗎，咁可能佢點解當點解呢個 Temple 喺呢幾個月突然間？其实佢不嬲系亲中噶啦，你知噶啦。咁一定一矛头转咗咧，我呢啲嘢梗系唔会话佢有咩改变嘅，而系可能佢系知有啲压力喺度嘅，有啲嘢好啦，喺度我晒好。咁可能佢焗住一定要咁样嘅，如果唔系佢不嬲都系食住嗰条水，谂食住嗰条水噶嘛。 食亲中水系 啊。咁而家佢就。就講直頭咩澳洲人站起嚟，哇幾點啊？ 幾寸啊？ 幾高調啊？幾寸啊？ 真 係， 唉！ 咁你冇諗，即係之前你唔諗到佢會咁講呢啲咁夠姜講呢啲嘢。 咁啊，呢個叫做咩啦？都即係嚟緊呢個中澳關係都冇乜結果㗎啦，咁啊，即係收皮。 咁我即係你個結果係我即係反而係即係會睇下嗰個影響對澳洲嘅影響，經濟上嘅影響咯。其實我覺得好嚴重咁樣。 係啊，所以係極之嚴重㗎，因為 你好似譬如你嗱，譬如即系 Turnbull 有下一个 term 佢选到嘅话，咁佢要应付入边党入边，即系譬如 Nationals 嗰啲压力咁样啦。咁即系譬如佢咧，佢 present 啲政策咧，就好似 Theresa May 咁样。你知 Theresa May 最近改变咗呢个叫做留学生转 PR 嘅政策啊嘛，系咪啊？系俾人屌到七彩噶啦。咁 唔系唔系，最我而家去澳洲嘅时候，好似香港自由行咁样啊嘛。你過幾年開咗嗱，你開曬啲自由行鋪頭啦，你而家同佢反面唔俾自由落嚟咁，而家就話食嗰我啲藥房點咧？啲反而佢加經濟，咁點咧？你食開就你冇，你之前唔係食開好地地啊？即係你知啊，政治嘅都係睇上任之後你個，你而家 賺到數 係啦，你而家你就咁樣，如果你而家係好大可能你要一定會差轉差啦！如果你同關係唔好就一定會轉差。如果越搞喎，即係越搞得再僵啲，仲差啲。咁你點樣可以扭轉翻個經濟咧？其實冇乜計嘅，我覺得死硬嘅喎。 唔係，因為你將你即係你將你自己武功都廢咗，咁靠食鴉片煙度日。而家我拎走你支煙槍，但係你又連唔翻工噶啦，係咪先？你俾人燒斷咗手筋腳筋。 冇啊！你嗰啲咩車廠嗰啲 hold 等佢都執咗，你唔可能開得翻㗎大佬，即係即刻話開得翻嚟，即係你好多嘢，你嘅嗰十年八年嘅政策係即係 outsource 曬全部 outsource 全部都係變咗入口嘢，因為入口嘢平。 系啦，咁你以前都有啲澳洲衰地都系有啲製衣廠啊嘛，你知噶啦。 有製衣廠，有啲咩飲？你起碼飲品廠啊，有大佬有食物廠啊。 啊，而家全部就 import 就嚟嘅，你嗰啲嘢都唔即係 泰國越南嚟嘅。 係啦，嗰啲罐頭啊，嗰時候你澳洲自己出嘅。 你副食品，你睇到而家所謂澳洲牌子啊，同埋你就算你話 Woolies 嗰啲嘢，全部係大，即係全部大陸嘢嚟嘅，啲蠔嗰啲已經係大陸啦，啲殺啲魚嗰啲大陸啦。 咁你咪即系你以前就系贪图嗰一个短线嘅利益，就忽略咗长线嘅政策。 系啦，咁啊，咁啊， 受翻，起码都受翻十年八年啦，惨我哋。 你唔惨啊？你 retire？ 惨啊！ 你都 retire 啦。 诶，喂，咁retire 咁你每你有下一代噶嘛？都你一样，每做啊，咪更惨啊！ 你啲细路惨啊！ 唔系，即系你话做咩都好，咁你起码个社会又多啲工种嘅时候，你读到书嘅做嗰啲，读唔到书做嗰啲，咁又之后你中意耕田又做嗰啲，咁样都有啊个选择啊嘛！你梗系呢啲好多冇咗啊嘛，啲工业啊。 即係你知以前呢就算啲唐人呢即係話我日頭做份寫字樓工夜晚去廠度即係開 overnight 咁樣啦你知 overnight shift 咁好多唐人去做咁而家冇晒。 唔係而家佢都俾晒嗰啲咩囉嗰啲咁嘅 holiday 做嗰啲外勞。 係啊 你好。嗰啲包裝 packing 㗎啦嗰啲好辛苦嗰啲人叫做咩厭惡性工嚟㗎嘛即係話有返 shift 又係好沉悶嗰啲 有返工冇放工。系啦， 唔系啊，系个环境啊，譬如你去厨房或者做包装肉类嗰啲咁样，嗰啲作业度啊，嗰啲好沉闷，或者系嗰啲 好核突嘅，周街周围内脏又冇冷气，热到扑街， 又唔系好批咁样。而家但系所以咁咪人，而家咪嗰啲作系好多系外劳同埋嗰啲嚟做咗嘅。咁但系如果你当有一日你系如果连最惨就连呢啲工都冇埋，连呢啲厂都冇埋，仲大镬啊！直接入口啊，唔使呢度 packing 啊，直接入口。 即系我又唔觉得佢会直接入口，不过就越嚟越少，因为我都有即系朋友啲阿妹嗰啲嚟咗澳洲即系呢个 working holiday， 但系都即系冇啊！你好多嘢俾啲大陆帮啊、台湾帮啊嗰啲，即系你即系正如你所讲啦，你话逃房啊、啲厌恶性工作嗰啲立晒嚟做， 啲乡里啊，啲乡里嚟得做， 即系俾工头立晒，系啦，咁你一支工一个妹猪咁嚟到，咁即系都冇乜嘢俾你，因为你譬如因为其实嗰个妹猪喺 Melbourne 嘅，咁都。冇乜機會，好多都即係啲細公司嗰啲又唔係好想請 working holiday 嗰啲，因為你本地僆仔都冇咩做，因為你而家撞正畢業季節啊嘛，係咪啊？咁啊， 總之就係話咩啦，啲嚟緊嗰啲日子唔係好啦， 啲嚟緊啲日子都唔係咁好啊，係啊，即係呢個 利淡消息就冇啦，或者佢哋冚住啦。但係即係我哋呢個節目 sell 嘅係咩呢 ？sell 嘅係貼地啊嘛，我哋走街碌噶嘛。 唔係當利淡消息，根本即係你啊瞓咗街啦嘛， 你死咗啦 啊！即係我哋要 先天下 睇遠少少， 先天下之憂。先天下之憂，而家我哋要係啦。 啊，即係你唔好以為而家冇乜地塔或者個市喺度，哎，啲數據政府啲數據話啊，仲係唔係好差嘅時候？但其實你睇到我即係落緊山嘅環境，我都話而家 唔係啊！你即係成日都講呢、這個，成日都 call 呢一樣嘢㗎啦。譬如你我星期日去 Chatswood 行街，其實已經睇到個市係點樣㗎啦，冇人嘅，啲嘢冇人買嘅，減價係好平啊，但係都冇人買喎。 講話時話，其實翻嚟即係我翻嚟澳洲去睇啲嘢，其實啲嘢真係好平嘅，因為佢即係唔同香港咁年年翻去加價噶嘛，所以佢啲人嗰個錯覺，成日話外國啲嘢貴啊，啲嘢啲貴。澳洲其實而家係買嘢好平嘅， 冇乜通脹比較低啦，比起香港。係 啊， 係咁啊。要爆鐘啦！咁啊，唔講陳家佩 啊！我哋未講啲先啦，諗住冇驚冇人講，然後我都未講到啊，大佬。下次先啦。 誒唔係咁，而家我哋啲時間 flexible， 咁下次都係日頭錄音，日頭錄音舒服啲，佢興奮啲嘅頭錄音係啦。 好啦， 咁啊，多謝各位收聽，我哋下集再傾啦，拜拜， 拜拜。